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21:31，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我是孟群。想起了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啊，2020欧锦赛的主题曲啊，从6月13号的凌晨，一直到这周一的凌晨，应该说历时一个月的欧锦赛呢已经落幕了。那么，欧洲杯的决赛啊，英格兰主场呢常规时间加上加时赛，最终和意大利呢1-1战平啊，点球大战当中是输给了蓝衣军团。英格兰球迷一直所高喊的足球回家的口号也就此落空。我相信经过这一个月熬夜看球，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再到最终的决赛，那么大家肯定有很多的感触，而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各种大家不同的想法。对比中国足球啊，同时呢也有对于欧洲杯的这样的这个足球盛典当中啊一些像意大利啊，像这个英格兰啊，像法国，像西班牙等等啊，这些豪门国家的足球风格的展示，还是让我们欣赏到很多不同的足球的风格和流派。同时呢像一些这个年轻的后起之秀在场上的表现啊，包括一些老牌的球星，像 C 罗，像姆巴佩等等，包括呢意大利的全明二老基耶利尼和博基奇这个波诺奇等等，这些球员在场上的表现的话呢，让我们是度过了一个月应该说既辛苦啊又充实的对于足球的也欣赏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我将还是在第一时段21:30到22点钟的这段时间呢，将跟大家还是来共同回顾过去的这一个月的这个2020欧锦赛啊，也可以称为欧洲杯，在这一个月当中大家观球之后的感受，就是欧洲杯您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和球星啊，可以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进行交流。同时呢看了欧洲杯之后可能有一些收获，或许有一些思考，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的方式，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三种互动方式呢，参与到互动的环节，表达一下您的观点。那么22点钟之后呢，将会关注的就是7月5号那一天出炉的中超这个赛季的第二阶段的比赛。那么在赛程出炉之后呢，大家第一感触啊，包括来自媒体圈，包括来自我身边的朋友呢，都是提到了赛程的密集啊。这个尤其是媒体的报道当中呢，是用魔鬼赛程来形容，重新开始的这个赛季的中超第二阶段比赛，既是魔鬼赛程，同时又是一个跨年的赛程。那么在一些我的同行的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这在中超历史上，在世界的这个足球联赛历史当中呢，恐怕都是破天荒第一次。所以在22点钟之后呢，将会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啊这个赛季的中超的赛程安排，毕竟会对咱们接下来的一些比赛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包括各支俱乐部队啊，包括国安队，那么接下来要进行首先的7月15号的补赛和河北华夏幸福队的这场补赛呢，将会拉开第二阶段中超联赛的序幕啊。之后呢，跟其他球队一样，咱们几乎呢3天要进行一场比赛，而且要进行跨年，而且呢新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二阶段的新的赛程出炉之后呢，恐怕也会对国家队未来12强赛的队员的情况啊，身体呀，包括他们的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情况，都会产生极大的压力啊。既有联赛方面的这种赛事的要求，同时呢，也有国家队的对于12强赛的赛事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密集赛程情况之下呢，恐怕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呢，还是需要心理和身体方面的双重调节。那么21:34，咱们下面呢，首先进入到欧洲杯的节奏啊。从周一凌晨结束了决赛，意大利队呢最终捧起了德拉内杯之后，一直到今天是7月14号周三，经过2天的时间的 思考。我相信呢，会有很多朋友呢，在疲劳之后呢，会有很多的收获，在兴奋之余啊，可能呢也有一些冷静的一些沉淀。那么首先呢，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进行连线。连线的第一位嘉宾啊，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是娱乐最王牌的主持人白洁啊，也是我的好同事、好朋友。那么他呢，也是一位球迷啊，而且呢，这段时间呢，我们在更多的这个工作的间隙进行交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两个字：疲劳啊。那么首先要连线一下白洁啊，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首选的嘉宾啊，首推嘉宾来进行连线，谈谈他对于欧洲杯的这个感受。白洁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哎呀， 你好， 还带着娱乐最王牌的风格的哈， 先打一张啊，都这点了啊，但是我觉得特别高兴啊，因为这个毕竟我可以这个一个这个伪球迷的身份啊，这个 伪球迷的其实伪球迷呢，有时候从这个谈这个言谈举止当中啊，如果这个深入去聊的话呢，就是分出了层次。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言谈的话，只看表情的话呢，我觉得你应该是真球迷。 哎，我其实真的是算是怎么说呢，我就是从小喜欢足球嘛，所以说其实欧洲杯这事儿对我来说其实是我觉得是一大事儿啊，就是对我来说啊，就是我其实会因为欧洲杯呢，就这段时间其实很多时候会放弃自己睡眠的时间啊，当然 每天总是暴露着疲态 啊，对，咱们俩经常这边台里一碰着的时候就互相看着脸上都是疲态啊，对不对，一看就是哎呦，这个孟群老师一看这昨晚也没休息好，哎老白你也没休息好啊， 对 经常是这样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跟白洁以往呢，我们这最早的时候呢，白洁是主持这个早间的这个音乐广播的节目 啊， 这个先听为快啊，这个早间节目的话我们知道要起早啊，而且呢要有这个直播方面的精神压力，所以说在上直播之前的话呢，会有恐怕上直播之前呢，恐怕都是这个相对比较睡眠不足啊，憔悴。下了直播之后的话，可能就比较兴奋。而最近呢，我跟白洁更多的时间呢是在晚上7点钟，就是我金戈铁马节目结束，这个白洁是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呢，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在电梯里边也看到了，怎么这一天下来之后怎么这么辛苦呢？这种辛苦是来自于凌晨睡眠不足。 哎，欧洲杯，哎呀，这一次欧洲杯呢，我觉得其实。我用了一种就是形容词叫半梦半醒式的看法啊，其实因为就是有工作原因，我们不可能说每一场球都，尤其是凌晨3点这球都看啊。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你对那个足球的那个记忆啊，那个爱，有的场次还真的是就是很惦念着，就是你即使是睡着了，但是你半中间你半夜会醒，反正有几场我都这样。 嗯，但是白天呢还要承担直播的节目啊。 对，然后就要把这个球要就差不多要看一下。有一场其实特别特别神奇，就是那个。我记得是当时好像是西班牙那场吧，西班牙那场是最后就是半决那场，对，意大利，然后我是刚好其实就是几个球都看着了，对，第一个球当时就是意大利进球的时候那个球，我记得我醒的时候刚好看那球，然后又着了，你知道吗？着了，这着就过一会儿，刚好西班牙追平比分的时候，然后又醒了。最后一直到点球，我说再一醒的时候，那天我跟孟群老师还说，我说正好最后一醒的时候，一看哦，最后点球，最后一个球，然后那个啊，最后结束这个比赛。然后大概觉得，其实这一届的欧洲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几个场景吧。我觉得其实还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首先，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其实，在欧洲杯拉开帷幕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激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经历了这个疫情，其实这个整个全人类吧，都遭受到了巨大的考验啊。当然，就是也是想到说这一届。欧洲杯迟到的欧洲杯，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呢，真的是一件期盼已久的事情。所以当那个主题曲响起的时候，当那个 U2 就是 U2 乐队啊，就是他们在现场唱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足球，全世界的热爱足球的人，大家都会把自己的目光聚集到这件盛事上面来，或者这项赛事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很让人激动的一件事。当然，其实我觉得说这一届欧洲杯其实是充满戏剧化的一届欧洲杯，虽然说。它可能让我们感觉到它的关注度啊，包括它的热度啊，都不像可能有几届的欧洲杯那么充分，或者说那么充足。但是呢，它却把这个足球赛场上的很多的戏剧的元素啊，甚至我说是音乐的元素啊，就是通通的就是展现在了这一次的这个夏天的这样的一个盛宴当中。比方说，我觉得我说足球，它可能会代表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情节，比如说他的动心的情节啊，全人类，可能我们就是在那一刹那会揪心的那个瞬间，比如埃里克森，就是当倒地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超越，应该说是超越 国籍的，或者超越这个已经超越了这个队伍之间的他们的这个较量的， 嗯， 对吧？然后所有人可能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揪心， 嗯， 现场看见也有人在喊，包括后来我记得那个，包括卢卡库有一次后面一场比赛什么的进球的时候也在喊，是吧？就是格雷斯这个，哎，这个3-0赢俄罗斯那场， 嗯， 他会觉得说哇，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那一瞬间，其实我们就凝聚了一些就是足场的关于爱的这个细节。 嗯， 还有很多很多的瞬间，我觉得今天就是我着重聊几个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吧。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戏剧化的、比较滑稽的表达，比方说 ，C 罗移开那个广告那个赞助那个，啊，对吧？像这些场景，其实我觉得都充分表达了足球整个世界里面它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表达，不光是赛场内外的东西，全都呈现得特别特别好。 就是 C 罗的这个他的这个细节呢，是在新闻发布会当中啊看到了这个桌上摆着某这个。可乐的品牌啊，就是他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个世界顶级的运动员，尤其已经是36岁的这个 C 罗啊，他的能够保持如此好的一个身体的状态，肯定是跟他的这种生活啊、运动的这种自律和坚持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在场上呢，这种细节的话呢，恐怕也在以往，如果想想4年之前的欧洲杯，当然是5年之前了啊，再包括之前的这个18年的世界杯，可能在这样的足球盛宴当中呢，这种细节的捕捉的话，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对，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关注的点会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欧洲杯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可能不再像啊，我自己的感觉不像是说从前大家就是说只是为了看个热闹。这一次呢，我觉得可能也是我年龄的问题，可能在看球的时候 多了一些思考，多了一些关注和柔情， 多会有一些思考，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变得柔软了。 对，是这样子。人说有一些其实很有意思，比如说大家觉得说现在这个英格兰队啊，之前我觉得在之后决赛之前就是说这个英格兰队挺像以前的德国，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好像还没有那么像啊。但是有人会就做一些类比。那我觉得类比的点呢，就是觉得现在这个英格兰队可能特别像某一届的德国队，就是德国后来强势崛起那些年他们那个冲劲儿啊，英格兰队现在是有这样子的冲劲儿的。但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我们叫三标军团也好啊，就是我觉得在决赛赛场上，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刚过去这场比赛啊，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从心理的那个承受能力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还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 你刚才提到的，真的，我觉得在这个就是欧洲足球盛宴，当然咱们说世界当中还包括像这个南美啊这样的一个足球的这个很多的强国，巴西、阿根廷。但是去欧洲足球来说的话，虽然他们的风格呢相对统一啊，因为有一句话叫“欧洲无弱旅”，就是每支球队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 对， 甚至在小组赛、淘汰赛当中都可能说爆一些冷门出现。 对， 但是我觉得这些传统的强队，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德国，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气质，别的强所谓的豪门球队只能是可以去，去近似，但绝不可能是超越。 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这次其实我也做了一些小调研，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啊， 嗯， 就是喜欢哪支球队人更多一些。 嗯， 其实我突然发现我身边的意大利的球迷是最多的。所以说我说足球其实也可以做这个年龄的人口的这个调查。那大概是你就是盘一圈，你看你这个，比如说决赛当天前天晚上，你看一下。大家这个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个就是内容，大概谁支持什么队，谁支持什么队，哦，大概我知道说，哦，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年龄段的人为主，因为其实你说这个喜欢意大利的这个球，这个我们的这些周围的朋友们，那大概我们可能都是从那个时候看 意甲，对， 意甲包括 90年到意大利之下， 对，意大利之下，包括后面就4年的那个世界杯，其实 世界杯在美国的世界杯，对， 嗯，喂，哎。嗯 啊，能听到， 好，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很高兴啊，我说参加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连线啊，说这很难从专业角度，因为其实对我来说，足球更像是一个，它我觉得像是生命里面的一个快乐的源泉吧，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我突然会想到说自己就是刚开始爱上足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也看不懂足球比赛，最早的时候一届欧洲杯，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加斯科因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个英格兰队就是 加斯科因、莱因克尔， 啊，莱因克尔，就是莱因克尔是更早了，年龄没到， 休斯， 对，他其实对我来说代表青春， 所以我觉得可能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很多的男性的朋友，以往我们叫男孩啊，男孩更多的还是喜欢足球，那么喜欢的这种在足球场上这种激情的爆发。激情的迸发，包括呢，在自己去踢过程当中，因为白洁也是我们， 我们就应该叫北京，原来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队的，是吧？那时候我们还你还代表咱们单位去进行一些比赛呢，对吧？ 对对，我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踢嘛， 嗯， 所以说那个咱们这个就是对，有时候咱们自己的这个球队呢，然后说啊，你要不要一起来参与一下？ 嗯， 我纯粹就是参与为主的。现在其实因为我也在坚持踢足球， 哦， 啊，基本上每周都会有踢一场足球这样啊。 这个我觉得 我都对， 应该向你学，应该向你学习，不单是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哈。 对，我的位置也在发生漂移，从最爱的这个意大利的左后卫的， 哦， 这个左后卫的位置，一直踢到了现在，就只能是站桩式的中锋的位置。对，直接踢成这个，对啊，踢到中锋了，对啊。 嗯，那么最后再占用那点时间的话，就是跟大家说说你，其实这欧洲杯的话，你支持的球队是哪支球队？那最终它的结果是什么？比如意大利最终夺冠了啊。 对，我支持的球队就是意大利队， 就是意大利， 他最终捧得了那位，对，这个就是一个，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了。 嗯， 这其实我为什么我刚才说到英格兰，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其实中国球迷相对来说偏爱的会比较多一些。那当然说决赛之前，我也衡量了一下，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包括喜欢足球，包括后来玩这个足球的游戏，玩实况足球，其实用的最多的也是这两支球队啊，因为。说到那个足球的游戏啊，这个就太有巴西，因为那时候这个巴西有罗纳尔多，有这个卡洛斯啊，基本上我们叫就 bug 球队啊，太用。但是意大利啊，包括这个英格兰，其实都是关注比较多的球队。这两支球队最终在决赛相遇呢，其实对我来说也有点，很莫名的一种情感。我其实又希望他们能够碰面，绝对会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但是我又觉得说，又不希望他们碰面。其实我还挺希望英格兰。说我们老说把足球带回家，我真是挺希望英格兰拿一次冠军的，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个英格兰的球迷来说，他们太渴望一次真正的冠军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英格兰是已经太多年没有能够染指这个冠军的这个宝座了。其实每一次你会发现，啊，一支英格兰队给大家非常大的希望，他们总是以这种悲剧英雄的身份最后倒下。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支英格兰队其实又让大家好像看到了希望啊，闯到了决赛的这个最后的舞台上。但是呢，又是以一个相对比较悲剧的形象，最后倒在了这个点球大战的这个赛场上。所以，可能对于英格兰球迷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更会期待未来吧。我觉得无论是这个，现在这些年轻的一些球员，更能关注他们未来的成长也好，还有就是整个英格兰足球的风格也好，我觉得其实现在都让我们看到说，哎，英格兰足球其实确实跟以前我们，青春记忆里的英格兰足球还是有一些变化。包括意大利队其实也是，我说意大利都不打防反了吗？意大利队在我印象当中都是应该是被压制打的，然后没有想到现在他们是那个就是传控的那一方，控球率那么高，所以还是挺不一样的一届欧洲杯。 确实像你所说的，这个足球场上呢，尤其到了最后的淘汰赛阶段的话，必须要分出胜负。那么肯定会有人高兴的举起这个奖杯，肯定会有人的特别失落。那么英格兰球迷呢，赛后我们也知道，无论从这个咱们的视频啊，还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比较冲动的一些行为啊，不雅的举动。那么对于意大利球迷呢，进行了一些侵犯。其实呢，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倒是理解他们当时的那种愤怒的心情。他的愤怒 的 肯定是来自于自己的这个球员的这种努力之后没有达到他们目的的这种是失落的心态啊，所以看了之后的话，我觉得这个对足球啊这种情感的投入啊，这个其实也可以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沟通和理解啊。 其实我觉得足球赛场还是要更纯粹一些，就是他就是赛场上的东西就是赛场的东西。当然你说我们球迷在看球的时候可以去延伸出来各种戏剧性的表达，比方说大家说森林跳水，那就是吧，这个球你看这个很多球迷的观点不一样啊，但是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戏虐也好，恶搞也好啊。对于森林来说，我觉得一个球员其实真正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考验不是说在赛场上的，而是说他能不能承受整个的那个巨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是吧？ 嗯， 就这个是对他将来的这个球员的生涯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其实从这个欧洲杯啊、足球啊决赛当中，我自己体会就是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不愧我心。 是这样的，对。决赛还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姜还是老的辣。对，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整个的最后的比分来看，还是整个赛场上的一些戏来看，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意大利队确实老牌的强队，包括尤其是碰到大赛的这种决赛阶段的话，可能确实是， 我觉得更有分量一些， 更有分量啊。这就是咱们在今后有时间的话，请你到直播间再深入探讨的关于技战术方面的话题啊。今天呢，咱们只是一个感性的对于世界杯的这种细节的盘点啊。 对，我觉得欧洲杯会让我更期待，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啊。 世界杯， 当然欧洲杯，我说从足球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它比世界杯更纯粹一些，就更像是一个球迷们的一个聚会。世界杯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伪球迷的加入，他的娱乐性质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对啊， 行，到世界杯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沟通啊，咱们的交流的内容会更加丰富一些啊。 对对对，我到时候也正想请这个孟群啊，一起到节目里面来做客，我们一起用音乐啊，我们去解构一下足球。 好，接下来我将在奥运会当中邀请你，邀请我们的著名主持人白杰到我们的这个奥运赛场当中来谈谈你的感受啊。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好的，好的，今天就不多占用你的时间了啊，咱们 好的 还有时间跟大家继续聊啊，再见，再见，白杰， 再见。 刚才连线的是我的同事白杰啊，作为音乐广播的著名主持人的话呢，对于音乐啊，他对于音乐的理解和跟足球的结合，有他自己的一种不同角度的体验啊。那么作为体育广播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每天都在关注着这个足球比赛的进程啊，包括双方的技战术啊，球员的各种数据的分析啊，等等啊，包括战术打法啊，都会在这方面的话呢，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那么我想像。我想呢，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应该融入更多的元素。那大家呢，对于同样的事情的话，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那么下面呢，再有一点时间的话呢，将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晚报的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啊，请李戈老师呢，也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简短的时间来谈谈他对于这届欧洲杯当中的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内容、一些比赛，他有哪些这个感触。李老师您好。 哎，马老师你好。 这个欧洲杯呢，谈起来是个大的话题。那么时间呢，所剩不多。我觉得您可以，因为您的语言非常的精炼，逻辑性很强，所以说您把这个对于这届欧洲杯当中呢，您的这个思考啊，浓缩成几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我就说两点吧，鉴于时间啊。第一点呢，就是从这届欧洲杯进入到淘汰赛以后，我们看从16强、8强、4强这三个维度来看呢，应该说。欧洲杯的这个球队之间，在实力格局的版图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16强啊，那个只从16进8的这个淘汰赛中啊，被淘汰的球队中，我们看到有谁啊？有葡萄牙队。 嗯， 那葡萄牙队是上一届2016年的欧洲杯的冠军，对吧？这一次他是卫冕之旅，但没想到啊，进入到淘汰赛16进8的时候。他就被比利时淘汰了啊！当然，他输的这个对手并不冤枉，因为比利时队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毕竟作为卫冕冠军，他被淘汰了。那么接着一个意外呢，就是法国队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冠军，那么输给了瑞士队，所以也止步于8强，只进了16强，是吧？另外一个意外呢，就是德国队啊，0-2输给了英格兰队。那么应该说，德国队输给一个主场作战的英格兰，并且最终拿到了一个亚军的。这个球队呢也不意外，但是输成0-2，全场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好的机会。这个作为2014年这个巴西世界杯的冠军来看，这个德国队的这种情况，包括小组赛那种不令人满意的表现来看呢，德国队应该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的这个趋势啊，这个也有点意外。另外我们看荷兰队是吧，这个最近这个6-7年以来，荷兰足球一直是经历了各种起起伏伏，那么本届呢，大家对于荷兰队期望值也比较高，但是没想到这个小组出现以后，在16进8的时候他输给了捷克队，那并不是一个欧洲的传统的强队。所以就这场几场比赛来看，我们看输掉的这个对手中都是如雷贯耳，在欧洲杯开赛之前大家对他们的晋级之旅和最终进入到四强的期望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很遗憾最终只是进入到了16强。这是从16强那来看，那么到8强之后，我们看到了谁呢？被留在了8强里的，我们看到了谁？看到了这个进入8强的中，比如说我们占到了一半，你比如说有瑞士队，有乌克兰队，是吧？有捷克队，有丹麦队。那么另外四支球队，那都是欧洲的传统豪门，那你比如英格兰队、意大利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对吧？那么我们看在8强中，这8支球队中就能看出一半。是赛前大家公认的欧洲的传统的强队，但另外的4支球队都是属于欧洲2流甚至3流的球队。那么这就从这个8强这个角度去评判本届欧洲杯的话，那能看出明显的一种 实力版图的变化，就是这些二三流的球队上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进入到了四强之后，我们看就大家就很熟悉了，唯一的一支意外就是丹麦队。那丹麦能进四强，不是丹麦进就是捷克进，因为这两个队伍在八强的时候是碰到了同一条线上，所以这也确保了在四强中肯定会有一支非传统的欧洲这个二三流的球队能进入到四强，所以最终是丹麦队进来了。那丹麦队从他半决赛对英格兰那场比赛来看，他进入到四强应该是比捷克队应该说更有底气更有实力，而且也更令人思考。因为我们知道在本届欧洲杯最大一个赛场内的一个社会新闻就是埃里克森的这种心脏突发倒地的事件，对吧？那么在那场比赛中丹麦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所以他意外的是0-1输给了芬兰队。如果不是出现这件事情的话，丹麦队那场比赛不太可能会输球。但尽管如此，我们看他最终还是小组出线，并且一路进入到了四强，这也说明了作为1992年啊创造了丹麦童话的拿到冠军的丹麦队，其实还是在欧洲二流的国家队中他还是一个实力比较强，而且最近他崛起的势头也是比较猛的。我相信这个进四强不是一个偶发的行为。那么胜这是一个主要的看点。另外一个看点，我看到了比利奇啊，这个也说谈到了欧洲杯的一些情况，他的自己的观点是本届欧洲杯在他看来没有出现技战术方面的一个革新。那么他说令他印象深刻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说团队的精神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英格兰还是夺冠的意大利都能体现出这一点。我想他的含义没有解释得更清楚，我的理解是我也有这种体会，但是我理解是团队精神过去只是从精神层面心理层面来强调的，是吧？如果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这支球队很难走得远。但是这一次我觉得除了精神心理层面的意义之外，我觉得一个球队很团结，乐意为这个团队付出自己的一切，而不去考虑个人的这个利益和自己的这个名声的话，我觉得从技战术角度来说对于球队的比赛也是贡献非常大的价值，这一点意大利体现的非常明显。无论是哪一个队员，无论是上还是不上，大家从来没有用自己啊到底能不能在转会市场上有所增值来考虑，而完全是从球队的利益，从球队的这个对手的这种战术选择，哪个更有利，哪个人的状态更好，来听取曼奇尼的这个指导和安排。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意大利最终能够拿到冠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比利奇的意思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同的。 所以说就您所说的话，以往我们在印象当中啊，这个除了欧洲杯之外呢还有世界杯，那么世界杯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带来更多思考的就是一些球星他们带领一支球队往前走，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欧洲杯赛场当中的话呢，似乎这种情况就没能够出现。即使 C 罗呢拿到金靴，但实际上呢他也没能够扛着葡萄牙队呢继续卫冕。所以说呢，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现代的足球发展当中呢，可能就像您所说的，意大利队呢本身的星光不够啊，意大利队可能被人称为是平民球队，但是这支球队能够最终夺冠的话，必然有它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向心力非常强，凝聚力非常强。那么战术打法即使没有创新，但是主教练呢在用人这方面的知人善任，再加上呢玄冥二老啊带着一些年轻人，就是他的以老带新，结构合理，那最终呢能够举起这个冠军的奖杯，必然有他内在的道理啊。 是， 好，非常感谢李格老师的连线，有机会的话咱们在奥运赛场当中呢还得关注其他的项目，还得听您精彩的评论，好吗？ 没问题。 好，谢谢李格老师，谢 谢， 再见， 谢谢，再见。 好，我们上半时段呢，关于欧洲杯的话题就先到这儿。广告之后，咱们进入到中超。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一定要随身准备好雨具。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出现。由于近期雨水频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提醒您请千万不要前往山区，以防发生危险。 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东风1-2级，气温在24度到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一定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月，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好，22:02，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孟群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啊。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呢，还是通过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和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呢，参与到互动环节。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走到22:30之前呢，将跟您关注的就是这个赛季的中超的第二阶段啊，联赛马上就要战火重燃了。暂停了2个月之后呢，这个赛程已经公布了啊。这第一阶段第5轮的补赛，包括第6轮到第14轮的比赛呢，对阵的日程表呢已经正式的公布，也是为了给接下来的12强赛国足备战让出时间。说俱乐部代表啊，在上周联赛的工作会议当中呢，通过这个更改赛程的决议，把30轮比赛压缩为22轮比赛，同时呢，中超联赛也会迎来史无前例的跨年大战。新赛程呢，确认第一阶段的剩下的9场比赛呢，是7月18号到8月12号进行。但2场补赛的时间呢，是7月15号和7月16号。国安呢是迎战河北华夏幸福。那么也就意味着呢，26天的时间当中呢，俱乐部们要踢完9轮比赛，基本就是3天1赛的节奏啊。这应该是中超历史当中，应该是最魔鬼的赛程了啊。包括以前的这个所谓的中甲的甲 A 联赛啊。对职业球员们来说呢，3天1场比赛的强度啊，这个极限到底在哪里啊？另外呢，以往偶尔1周3赛，还需要球队使用替补球员进行一个大面积的轮换。那么现在这样的高频马不停蹄的踢完9轮联赛，这对于各家俱乐部来说呢，肯定是个考验。刚才提到了很多这个不可克服的客观的因素啊，为了给国家队打世预赛让路，就是12强赛呢，还会有一个。这个分阶段的比赛，9月、10月、11月都会有比赛，包括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份。所以说，中超联赛呢，这个赛季啊，就是瘦身啊，跨年啊，用这样的面貌示人，而且还要面对着高频天气、场地啊等等， 其他因素的挑战。我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用赶集式中超啊这样来形容这个赛季的第二阶段的赛场安排。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呢这个来在直播节目当中呢探讨一些大家关注的话题。我能想到的就是中超的新的赛程出炉之后，那么质量如何进行保证，这个质量就是它的观赏性。那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呢，一个是支持啊自己的球队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球迷肯定是支持国安队。那么国安队在这个赛季当中面对这样的一个魔鬼的赛程应该如何去应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东京奥运会7月23号到8月8号就要举行了。当然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呢，这个从下周一开始7月19号就要进入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的节奏，叫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每天呢有将近10个小时的这个奥运会特别报道的时间呢，把这次东京奥运会的一些内容呈现给大家。在这期间也会有咱们国安的比赛啊，赛程的安排呢我们有一个安排，只要是有国安的比赛呢肯定就会转播，包括第一场下午4点30分的比赛啊，包括呢这个有8点30分的比赛，当然其中呢也有7点30分的比赛。除了第一场之外呢，其他的比赛时间呢都是这个不固定的进行了调整。当然它相对固定，每天的比赛的时间是相对固定，但不像以往我们所熟悉的都是集中在7点30分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也关注的就是中超联赛啊这个新的赛季的赛程安排出来之后，那么怎么样保证它的质量，同时呢在奥运会的这种所谓的夹击之下吧，关注度又如何能够提高啊，这很多实际问题会摆在眼前，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担忧，我们会在今天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进行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谈谈他对于接下来的中超赛季的安排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朱指导您好。 孟老师你好。 那么刚才我跟大家也这个介绍了一下，就是新的赛季呢，就是咱们的第二阶段赛季出来以后呢，这种几乎三天打一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赛程安排。就您所关注的来自国内外的这个联赛，所有的这些联赛的设置赛程方面的话，这是不是在中超历史上和世界联赛当中绝无仅有的一个赛程安排？ 可以说吧，应该说这个赛程的整个设计，我觉得至少这个阶段性来说肯定是非常魔鬼的。对于国外的比赛参考借鉴呢，英超有过这样短暂的，尤其是新年，就是圣诞到新年那一段，差不多是3天2天一场比赛，整个的赛程呢是非常密集。但是呢，就是英超有一点好处的，就是在于它的比赛的时间，它的天气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同时间所谓的这种魔鬼赛程是没法相比的。第一温度人家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我觉得对于队员的体能快速流失肯定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就是在英超方面呢，就是他的赛程虽然安排很紧啊，但是每支球队在比赛完了之后能够回到自己的基地，或者说是能够有自己非常出色的训练保护措施，能够让队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3天1战这个对于英超的球员来说已经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么我后来又查了一下啊，大家都说的普遍什么非洲啊这个包括西亚那些联赛是不是也有过同等的设置。我看过也有类似于3天1赛，但是他选择的比赛时间是晚上。也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这种比赛的气候条件其实也是有利于运动员去比赛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真的是对于国安和恒大来说28天10赛，这个对于我们此前可能这些队员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一个比赛高强度高节奏的这么一个新的赛程，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觉得同等对比的就是在去年的亚冠临时改成了一个赛会制，然后上海申花然后广州包括国安都打那个赛会制的亚冠比赛的时候，申花是最明显的。崔康熙几乎是3天1赛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范围的阵容的轮换，但是打了我印象中是四轮之后弹尽粮绝，就是队员该伤的伤，然后基本上是半支主力已经都没法打了，老队员又偏多。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出意外的话也会在马上接下来的这个中超赛场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应该所说的话，在赛程安排呢，因为赛程出来之后呢，很多场次呢，在这里就不过多详细进行介绍了啊。咱就关注一下国安队呢，在第一轮比赛的话，就是第一场是补赛，7月16号呢是晚上7点半，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时间，是对河北华夏幸福啊，这场就对河北队，这场比赛呢是在江阴市体育中心，也就是其实也还是在苏州赛区， 对， 只是体育场不太一样，因为第二轮的也就是7月19号进行的正式的这个。轮次的比赛的话，是在下午的4点半，在苏州奥体中心对阵天津队。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赛程安排的话，您刚才所提到了，像一些西亚的，包括非洲的国家，那么他们也是在这个高温地区进行比赛的话呢，一般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高温，肯定也是安排在晚上，相对凉爽的 时候。晚上7点半以后，对对，至少要7点半以后。 对，那对于像这个。这目前这样的一个天气阶段啊，就是因为7月16号的比赛的话呢，实际大家知道，也就是在这周的周五啊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的话呢，是在晚上7点半，可能就目前咱们的天气情况来说还好，还可以接受。那么7月19号下周一开始的比赛，而且呢不单是这一场，还有几个场次的比赛也在下午4点半。就这种比赛的这种热度，包括在苏州的话，因为您去了很多地方啊，像在南方这些地区的比赛的话，这种难度的话，这是再加上密度啊，其实是很难想象他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对，他之所以下午4点半，是因为他选择的是苏州奥体的那个外场。 嗯， 苏州那个奥体主场是因为办演唱会，再加上更换草皮，现在看是没法去用内场来比赛。那么外场呢，现在看灯光不达标的话，只能改在下午4点半。我问了一下苏州的朋友，现在他们应该是能35度到37度这么一个室外温度，湿度呢是50%，还好一点。但是呢，要考虑到现在又是南方的一个雨季，所以不排除也可能还会在一个大雨中来去比赛。这样的话，可能会场地的条件也会进一步恶化。这个对于其实擅长脚下传控来推进组织进攻的国安队来说，肯定影响是最大的。那么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球队来说，肯定我觉得光靠一两次补水这是没法解决问题的。我在看欧洲的联赛里面，欧洲的是属于是西班牙，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它是后来恢复西甲，它是高热，但是它没有那么湿。所以即便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我看队员也不太习惯，尤其欧洲球员非常不习惯这样的一个天气来比赛。那对于我们的国内球员来说，我们其实平时没有这样的一个体能基础，就是应对几乎是每周都是双赛。我们最多最多像去年的赛程是差不多隔一周可能会出现双赛。那么即便是这样，其实能看出来也是队员的伤病明显增多了。那现在其实这个赛程更加的魔鬼，几乎就是3天一场。那对于这些的很多的球队来说，我觉得现在已经都开始做好准备的是第一，赛前拉体能。但是这个体能啊，我觉得就是3周，最多3周就打完。这可能现在也是2周， 这个储备就用完了。 对对对，2周就用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扩大的30人大名单，你能不能让你的队员得到一定的轮换啊？这样可能会保证你的体能的一个均匀使用。另外一个老队员可能在这种比赛中有经验的，就是减少高强度的冲刺跑和折返跑。那这样的话呢，让自己无氧的产生的时间向后推迟，无氧的次数更少。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老队员来说，利用自己的经验去平衡自己身体的使用。但是我想说的，不可预估的，就真的有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这种伤病出现，特别是国脚。其实这个时候特别矛盾的就是，我们压缩赛程是为了给国家队赢得备战12强赛的这个准备时间。 对。 但是你现在又必须要保证联赛的进行，那我觉得国脚不可避免的会被透支使用，因为它是各个球队里面的主力。肯定会成为一个优先使用或频繁使用、多频次使用的球员。 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可能会出现我们自己最不愿看到的，就也许打12强赛，我们自己的国脚会出现特别多的伤病。 你看啊，这国家队是今年5月15号开始备战集训40强赛的，这5月19号呢是直接到了苏州赛区，然后呢就出国到这个阿联酋，连续进行了3场比赛啊，到6月17号回国之后呢，到了苏州又是隔离封闭训练。 对， 这月初呢，国脚才解除了隔离啊，7天的居家隔离之后呢，这个返回俱乐部。 现在距离第六轮联赛呢，应该时间也不多了啊。这个全体国奖的规矩之后呢，估计也就是一周时间了。所以说基本， 几乎和自己俱乐部都没有什么合练的时间。 对，就这种情况下， 所以你这个，您说，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担忧的话呢，就是，从浅层次来说，就是比赛的观赏度啊，就是他可能不会像大家体能充足啊。这个条件特别的，这个无论是天气啊，条件啊，更加充分，更加的这个利于展示足球这项运动啊，让大家看得特别过瘾。那么所有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这个赛程又非常的密集，这听起来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这个可能对所有球队都是公平的，大家都会面临同样的难题，就看各自的解题方式。这真的有点像，比方说这个一个同等难度的考卷啊放在这儿，然后不同的考生去面对。那么大家各自要想自己应对的办法，但是就是考虑到这个考题的难度很高，那么就像孟老师你说的，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可能不会那么强，攻防转换的次数不会那么多，你领先的球队可能会控制啊，然后我优先去悠着踢，通过控球倒脚我去消耗掉一定的比赛时间，那么比赛的进打时间也会下降，比赛的进球数肯定也会下降，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最重要的是可能所有的球队，也就是说所有的考生是想着我怎么能拿到60分，我完成及格啊，这个就是对于大家可能对于比赛采取不同的针对性。开个玩笑说，可能拿到赛程，现在看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在玩田忌赛马了，那我对这场比赛我打强队，那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容去布置，那也许这场比赛意识到我要是实力相差比较悬殊，我可能拼这场意义都不大，我就让一些年轻队员去冲了，我留着老队员，我可能去打更关键的比赛，是有实力的主力去打更关键的比赛，保证我的这个成绩啊不会出现比较意外的，我尽快的调到保级组啊，这肯定大家都会去算分。那田忌赛马这是一个我说的，这是战略上要制定准备，然后战术上呢，那我就说的怎么悠着劲儿怎么来，比方说我先上半场排一个五后卫啊，这是举个例子啊，但不见得是五后卫。我先悠着，我防守，我先保证不丢球。我跟你拼消耗，拼了45分钟，甚至 你都抽筋了。 对对对对，我拼60分钟，然后我到60分钟后我发个力，我比方我偷你一个，然后我进了领先。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到了70分钟以后，我觉得谁要是领先，那谁无疑会占据一个巨大的优势啊，因为对手想去搏，想去发力，可能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么可能这我就说的是战术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的谁的板凳深度，那底下坐的替补队员谁可能更年轻更有冲击力技术更好，那可能谁会在这种比赛中呢会占据一定的优势。但还是那句话，足球比赛是整体运动，如果您这11人里面有仨能跑的，剩下已经有7个跑不动的，你怎么拖也拖不动。在这种天气里，梅西 C 罗也拼不了整场。 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倒想起了对国安啊，包括对于海港和这个广州啊比较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次亚冠的比赛当中啊，咱们三支球队派的都是青年军。其实虽然在亚冠赛场当中的表现应该说是惨负啊，就是每个小组的比赛的话，咱们都是大比分失利，但是这似乎又是为了接下来第二阶段的咱们这三支强队能够有更深的板凳深度和更多的这种生力军去冲击对手呢，又提前进行了演练。 我倒认为这两者可能没有必然联系，因为这个亚冠的比赛我都转播了。国安，然后广州，上港当然是流利了，他队员直接就附加赛就没有打，就没有出现。那他的队员可能早已经回国完成隔离了。那按照广州和北京国安的这个队员来看呢？第一，这些队员都是预备队队员，国安里面可能能拔的也就郭全博能成为一个门将替补，剩下的队员你说梁绍文然后乃比江这些队员能不能马上回来？对对，徐冬冬表现非常差，这是我转的比赛他那边几乎是成为突破口了。那这个他们能不能就是回来以后去补充自己的一线队，但我觉得时间是来不及的，因为他们回来以后也要隔离，隔离以后差不多等他们完了应该能赶上可能后半段，但是你这么一隔离，比赛的状态训练状态都没保证的话，我觉得对于一线队能起到的帮助真的是微乎其微。那么更多的可能对于国安还有包括广州的球队来说，还是指着一线队 那些队员。其实各个俱乐部都在算一个账，就是我这些队员如果去打亚冠，有可能中超一恢复，这些人可能回不来或者是隔离，那我这样的话还是优先保证我一线队。所以能打一线队比赛的队员都没有参加这次亚冠的比赛，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青年军应该是对于一线队来说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帮助。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国安不太有利的是我们的外援吃亏了，现在回不来的，现在队里好像就索萨一个，巴坎布还没结束隔离，对，比埃拉在北京养伤，现在还没去， 对 啊，那我们现在能在苏州赛区的能用的就索萨一个， 对 啊，对，这个是比较吃亏的。甚至我们对面的河北，他这边我算了一下还三个外援呢，保利尼奥，然后塞尔纳斯，等于然后再加一个梅米，一个中卫，那实际上他是后面有一个中场有俩，那这个其实对比起来我倒觉得可能河北队的这个至少外援的优势比我们还是领先的。而广州这一边就不用说了，虽然可能保利尼奥和这个塔利斯卡两个人离队了，但是他这边有规划的小摩托，然后包括阿兰、埃尔克森啊，在，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可能现在形势上对于国安来说最可能最不利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次今年的这个联赛啊，从我个人的角度认为其实已经支离破碎了，再加上可能一些新政的干扰，一些国家队的干扰，这个我觉得赛程的原因，其实今年这个联赛我们尽力打好就行了。成绩上我觉得球迷其实应该稍稍的把心里的这个预期可以降低一下，即便是在这个特殊的赛季里面拿到所谓的争到联赛的冠军，其实所谓含金量也没有那么高，倒不如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把球队去调整一下，然后外援能不能在明年提前做一个准备，我们的一线队能不能补充一些年轻的队员去补上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左后卫乃比江完全有机会啊，可以去补一个李磊这个位置，将来做一个有合适的替补，然后梁绍文，然后还有中场的啊，我觉得几个小孩吴佳琪啊、史玉成这些还不错，前面的这个冷继轩前锋其实不错，那个孩子，但是他们因为毕竟还是零零年这么一个年龄段，可以让他们跟着队去感受一下一线队的比赛，去为未来去做准备。 对，这也是这次亚冠当中呢，您所这个转播之后看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啊，确实，尤其是您刚才所提到这个左边后卫这个位置，我们知道左脚将一般非常少， 是。 就是左边后卫的位置是很难得的，这会出现这个特别优秀的人才， 而且乃比江的身体还特别好。我转的几场比赛里面，无论对日韩的球队，他到80多分钟，他还能带球持球的冲刺，去积极的突破去进攻。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体条件啊，我觉得其实打顶级联赛啊已经具备了，就是如何去增加他的一些场上的位置感、战术意识。包括去技术上再去精雕细琢，但至少我觉得现在按照欧洲的这个选材的一个条件和标准来说，其实乃比江这个年龄已经可以进一线队了，然后打着打着从主力替补开始，然后到争夺主力位置。因为在这样的高热天气，以我对于国安队的了解，李磊打整场比赛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这几年的伤病也比较多，那么左后卫的位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合适的人选啊，有一个刘欢，但是可能上场的机会也比较少。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又招回来右后卫 江涛， 对，实际上就是因为王刚的伤还没好，我们右后卫的位置现在看江涛有一定的进攻性，当成一个进攻型边后卫要去使用还可以，但其他人好像就没有了，只能可能如果无人可用的时候用杨帆去代打，那他是一个中卫属性的球员，他去那个位置防守可能也许没太大问题，但是你要在进攻端给自己的球队中前场去增加更多的支持，打开场地的宽度这方面，那肯定不如一个正牌的边后卫好使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我们的国脚要面临很重的这种比赛负荷，然后伤病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对于今年真的我觉得国安的球迷可以稍稍把这个赛季的预期可以稍稍降低一下。 其实越是这样的话呢，我越特别想强调刚才我所提到的一点啊，这个就是因为 因为还是其实通过欧洲杯的这次决赛当中，英格兰队啊，这个最后罚球那三位小将，结果看到了这支球队当中呢，这个给年轻人这么多的机会。虽然说英格兰呢最终是输掉了这个决赛啊，但是我还是在节目里说，英格兰可能会赢得未来，就是他给这些年轻的球员的话，一个在这样重要的舞台当中呢去展示自己的机会。那如果要是他们没有扛住这次的压力和失利的话呢，可能就从此一蹶不振，但很有可能。不可能三个人全都这样垮塌似的，那么其中也可能三个人呢，经过这个压力之后呢，他们早日变得成熟起来。那么有这样的，就舞台当中看到英格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近几年他们用的这种青训的计划，高投入啊，包括您所说的他们用一些数据的这种支撑啊，让他们能够这个在这次欧洲杯的舞台当中呢走到那么远啊，站上了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舞台。那么这些年轻球员的话呢，对他们的倚重，我相信也是他走向成功的原因之一。 对，这个年轻人肯定，因为足球比赛就是足球运动的规律，也是就是属于新人换旧人嘛，不断的有这种新鲜血液的涌现。随着高科技高水平的训练方式，年轻队员的身体素质条件战术意识其实都比过去老一代有了更好的一个条件，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英格兰队，实际上这些队员是在最近的几年的欧青赛和世青赛拿到冠军之后，这批冠军队成员一下开始整批的去提拔进入到了成年国家队。那么这个是符合足球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就是你年轻队出了好成绩，那必然这一波会就像黄金一代啊，大部分去填补进入到国家队，这是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上升的批次和顺序。但是我们可能不能比的是，我们多少年国少国青我们已经没有参加世少世青，所以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成长的，算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生物链吧。 但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对，我们就是成功的这一代的经验太少了。因为过去你看，这个05世青赛的时候，当时那批队员后来大部分进了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主力。 高林， 然后再往前的，对，再往前的黄金一代啊，国奥什么的这些。但是你看，再往后，就实际上我们的这些队员在洲际大赛里面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那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们的青少年层面就是水平确实发展的不尽如人意。那么大家就会感叹，哎呀，国家队为什么还是老将再去苦苦支撑。那这个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的青训一直在走的实际上没有走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而各个俱乐部现在越来越重视青训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才能隐约看到一些可能不错的球员能够冒出来。但是这些年轻队员也要符合成长规律，就是你在一个整个相对落后的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面，他们所展现出的这种成功的几率其实是无形中还会在缩小。你在一个英超或五大联赛里面高水平的环境下，他成长出来的孩子的几率，成功的几率会更高。而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出来的孩子，其实能看出来，第一，数量有限，第二，质量怎么样其实也不好说。因为这些孩子未来能踢出来成为一线队主力，还会受更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你能不能稳定的打上比赛啊？能不能有出色的发挥和状态？还有你能不能不受大的伤病的影响？还有教练对于战术体系上，你在这个体系里能不能踢得如鱼得水？那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队员来说，马上让零一零二这批孩子去打上主力还不太现实，可能还要靠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批所谓的老队员和成熟队员。你看看申花那边平均年龄已经差不多30、31了。这个就是怎么办呢？崔康熙就是大量的我买球员，他的大量的成熟球员，那靠这些老队员可能更多的用经验，然后呢去辅以两三个年轻队员去充实到这个阵容里。第一，拉低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第二呢，用这些年轻队员的积极的跑动去分担一些老将的跑动距离。我这次在转那个美洲杯的时候，智利黄金一代，比达尔、桑切斯、梅德尔，这是拿了15、16两年美洲杯冠军的这套班底。但是现在就是中轴线还是这三个老将当家，34岁了啊，再加上奥斯皮纳这个门将34、35，但是他场上会有3到4个22左右的球员，你们就是更多的过去跑， 你帮助老将去多跑动，老将要的是你有经验，最后那一传或一射啊，要的是这样。所以这也是教练可能根据你现有的队伍的情况，你要采取不同的一个组队的策略。 嗯，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其实看到的场上呢是十一人或者是这个二十三人在场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员的结构啊。这个我是一支球队二十三人，场上比赛是二十二人嘛。那么是看到对看到是 裁判， 对，我们看到是一个场上的比赛的人员的结构，实际上它背后的付出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梯次的人员的一个搭配啊，或者是这个人员的一个梯队的建设啊。好的，那么所剩时间不多了，非常感谢周一鸣在我们的连线当中做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好，再见， 再见。好，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是多奥加速度。